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 你好，我是蔡能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游戏开发需要了解哪些背景知识。这一集开始，我将带你进入游戏开发的世界，从最初的小霸王，到充满混混和烟味的街机厅，到 PS、Xbox、DC、N64 等次世代游戏主机，再到电脑游戏，再到如今在手机上就能玩到各种各样的游戏。游戏行业发展如此之快，变化如此之大，那这些令人痴迷沉浸的游戏究竟是怎么发展的呢？常见的游戏种类有哪些？这些游戏在开发流程和细节上又有什么不同？游戏开发究竟要从哪里开始学习呢？这一节里我会依次为你揭秘。首先，我先跟你简单的聊聊游戏的发展历史。我们现在公认的第一款电子游戏，也就是主机游戏，是1952年面世的。这款游戏玩的内容是井字棋，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一幅井字棋游戏的画面。尽管这幅图与1952年的游戏画面还是有所出入，但是游戏内容是一样的，你明白大致的意思就好。此后直到过了6年才出现了简陋的网球游戏。为了方便理解，我也放了一个网球游戏的视频，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来查看这个有意思的小视频。在这之后，我们就进入了雅达利时期，随后的太空侵略者是最经典的一款游戏。在这之后，我们耳熟能详的任天堂红白机发布了吃豆人、大金刚等游戏。再之后就进入了各种游戏主机竞相绽放的阶段。在电脑游戏方面，第一款电脑游戏是1962年面世的太空战争，这是一个学生编写的。到1980年之后，随着电脑技术的日趋成熟，电脑游戏的画面才开始有了逐渐赶超电子游戏的态势。到2005年之后，随着电脑图形硬件的发展，电脑游戏的发展进入了加速期。电子游戏的优势是它集合了当时高精尖的图形显卡技术，纯粹为游戏设计。比如索尼的 PS 系列，据闻 PS 使用的显卡技术是来自军用科技，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有待考证，但每一代 PS 的图形显卡的确都是业内顶尖水平。而电脑游戏的优势是它能更换显卡和硬件，当显卡升级换代的时候，理论上只要主板支持你就可以更新，而电子游戏主机是固化的硬件，只能靠购买新的版本来替换。当前全世界的游戏琳琅满目，从硬件上讲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，分别是主机游戏、电脑游戏、移动游戏以及电视机游戏。我们先说前面提到的主机游戏。主机游戏一直称为 console game， 比如微软的 Xbox 系列、索尼的 PS 系列、任天堂的 Switch、 N64、 Wii 等等。这类游戏的硬件可以插在电视机或者显示屏上。以前游戏的载体一般是光盘、卡带，现在也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。这些公司还相应推出了掌上的游戏机，比如任天堂的 3DS、 NDS、 GBA、索尼的 PSP、 PSV 等等。掌上游戏机的推出让玩家随时随地都可以玩上游戏，同时由于是专业的游戏机，相比手机或者其他平台上的游戏，专业的游戏机自然会有更好的操作感，同时也更能体验到游戏的乐趣。第二类是电脑游戏。电脑游戏的品类非常多，还有 HTML5 网页游戏、 Flash 游戏等等，这个你肯定都很熟悉，我就不多介绍了。另外一类是移动游戏，比如 Pad 游戏、手机游戏，这些都是移动游戏。手机游戏目前品类也非常多，比如 App 游戏、 HTML5 游戏以及微信发布的小游戏，这些都是目前最常见的手机游戏。最后一类是目前并不是特别发达的电视机游戏。随着安卓系统的兴起，电视盒子的出现，出现了一种不需要游戏主机却能在电视屏幕上直接玩的游戏，这就是电视机游戏。但这类游戏一般需要用电视遥控器玩，而且由于电视盒子的机能限制，画面甚至比不上手机游戏，所以只适合闲暇的时候偶尔玩一下。在早期的游戏开发中，像任天堂的 Famicom， 我们俗称红白机 FC， 还有 Super Famicom， 我们俗称超级任天堂 SFC， 这些都是使用汇编语言进行开发的。早期由于8位机能限制，程序员们为了优化游戏速度、提升游戏画面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甚至到了奇技淫巧的地步。到了后期的游戏，比如无赖战士、足球小将，已经将机能挖掘到了极限。到了16位机之后，比如任天堂 SFC 和世嘉的 MD， 这个时候才开始逐步使用 C 语言进行编程。到了32位机之后，则基本上都是 C 语言或者 C++ 语言进行编程。 说了这么多，那游戏开发究竟要从哪里开始学起呢？现在手游这么火，我为什么不直接讲手游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想要开发手机游戏，对技术人员要求很高。手游有两种，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原生开发手游，一种是微信小游戏和网页小游戏。后面这个就不用说了，我主要说原生手游。我在后面会讲到，游戏引擎可以购买，也可以自己开发。原生手游的话，用购买的成熟引擎做的话，调试起来就会比较困难，毕竟要在手机跑，出问题再改再跑，加上手机内存和硬件的限制，不如电脑端可以随时调试。其次，手游的开发需要考量更多资源的分配和占比，发布的包就是一个考验，谁也不会下载一个三四百兆的安装包。我会以电脑游戏为主进行开发流程的讲解。首先，电脑游戏开发便捷，事实上只要开发游戏就一定离不开电脑，不管是主机游戏还是掌上游戏、移动游戏，开发一定是在电脑上或者专用开发电脑。其次，搞明白了电脑游戏的开发流程和知识后，其他游戏的开发也一通则百通。我会针对 2D 游戏，特指客户端游戏进行剖析和讲解。为何专门选择 2D 游戏进行讲解呢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。首先， 2D 游戏涉及最基本的图形图像知识，从画面方面考虑，开发 2D 游戏只需要你知道 X 和 Y 的位置即可，其他深层次的知识引擎都可以替你完成。想要制作 3D 画面，你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，特别是几何知识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我们首先需要掌握核心的开发流程，至于过于细节的知识，可以在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再进行拓展学习。再者， 2D 游戏涉及最核心的网络呈现过程，网络数据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之间传输，经过服务器端计算的数据返回给客户端，客户端进行呈现，比如从一颗炸弹消灭几个敌人，就能知道网络是否有延迟，服务器计算是否正确等等。 2D 游戏有哪些类型呢？我总结了一些，大致有三种，分别是横版游戏、俯视视角游戏以及斜45度角的视角游戏，也就是俗称的伪 3D 游戏。我先讲一讲横版游戏。经典游戏《超级玛丽》就是一款横版过关游戏，横版游戏是 2D 游戏可以实现的最基本的内容。横版游戏最主要的特点是它的画面，这种 2D 平面的画面只有左右两侧画面可以控制，玩家体验通常比较顺畅。还有前几年大火的《水管鸟》、耳熟能详的《魂斗罗》以及 Steam 上的《返校》等等，都是横版 2D 游戏。其次就是俯视视角的游戏，比如 FC 上的《勇者斗恶龙》、《大航海时代》等等，这类游戏提供一个空中俯视的视角给玩家，能很清晰地看到游戏中呈现的所有地图和区域。在区域中，主角可以给玩家呈现四个、六个或者八个方向的旋转和移动。在横版游戏中，玩家只能左右或者上下进行移动，而俯视角的游戏则可以移动四个、六个或八个方向。比如在 GTA 2中，可以朝各个方向移动，并且通过缩放实现了主角的上下跳跃的视觉呈现。另外，还有斜45度角的视角游戏。我们看到大量的网页游戏、Flash 游戏、一些早期所谓的 2.5D MMO 游戏都是这种类型的视角。这种视角下的游戏也被俗称为伪 3D 游戏，我们可以通过八个或者六个方向进行操作，地图和建筑物都是斜45度角的，做得好的游戏可以进行缩放，所以看起来就像是 3D 的画面。事实上，到了 2D 斜45度角的后期，我们都使用 3D 建模，然后把它转成 2D 图形来进行制作。因为在 2D 角度下有一个很细节的问题，那就是左右手脚的交换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角色右手拿着武器往左边走，在他往右侧走的时候，为了节省资源和编程的方便，会对人物进行镜像绘制，这就变成了左手拿着武器了。所以到了后期的 2D MMO 游戏中，我们会通过 3D 建模制作大量的非镜像图片来契合左右手的限制，比如主角骑的坐骑中，左右脚被坐骑遮挡，我们可以通过 3D 建模将各种模型的脚和坐骑制作在一起，以解决左右脚或者装备被遮挡的问题。不管是开发 2D 游戏还是 3D 游戏，你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是游戏引擎，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进行着重介绍。以目前的技术手段，开发一款完整的游戏已经不是特别难的事情，只要你有一款强大的引擎，然后将焦点 focus 在你所需要实现的逻辑上，只需要配置一些图片和关卡音乐，就能很快地实现一款游戏。但是如果你不明白游戏的总体开发逻辑和实现细节，在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将会变得很棘手。如果你了解和明白了游戏开发的本质、网络传输的基础知识，那么对于其他游戏的开发，比如移动端、比如 H5 端、比如小游戏的开发，则会变得更容易。 因为知道了游戏开发的底层知识和开发逻辑之后，几乎所有的游戏都是以这样的结构和逻辑进行开发的。以上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，你只需要记住一个理念即可，不管何种类型何种平台的游戏，其开发的顺序和手段几乎是一样的。而对于初学游戏开发的人来说，首先需要掌握的是开发流程，在有了一定基础之后，再学习细节的知识就会如虎添翼。最后给你留个思考题吧，在游戏开发中，很多游戏公司都会先出一个游戏 demo， 请问游戏 demo 在游戏的开发流程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？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，我在下一集